好，翻翻嚟第二节，星期二得到星期五版， 系冇错，相当之正确。嗱，咁我哋第一节即系探讨咗呢个奔驰嘅事件啦。咁我哋好爱国噶嘛，咁啊讲咗好多 angle 啫吓，谴责呢个环球时报。咁我哋第二节讲咩好啊，刁拔？ 第二节都好多嘢可以讲嘅，先讲下边饭好啲咧。 講下呢個花蓮地震啦，嗱，因為咧花蓮咧就啱啱發生咗一次好似六級地震啦， 六級 啦， 淺層地震 係啦，咁但係咧震得好緊要喎，成座嗰個大樓咧歪咗喎，咁啊裡面困咗好多人喎。 因為佢嘅講法就話佢淺層地震嗰個威力咧其實非常之大嘅，即係你佢唔係話即係喺好底嗰度震咧，即係六級都已經好傷噶啦， 已經好勁啦嚇。即係如果深層地震咧，反而可能去到八九級都冇，未必要震得咁緊要。 八九級好大鑊㗎啦。 唔係咁，你睇唔係地震最主要睇下個震源距離你嗰個受災地方幾遠。 佢近㗎，佢係近岸㗎。係。 唔係本身成個台灣都係屬於地震帶㗎嘛，係咪啊？ 係， 即 係 佢係位處地震帶嗰度㗎嘛，所以咧台灣每個地方都有機會受震啊。因為咧，因為始終咧嗱，台灣都係香港嘅一個熱門旅遊地方啦，好多人會去台灣旅行啦。咁花蓮可能唔係首選。 花蓮。冷門少少，但都多人去噶，多人去噶。 係 花蓮，不過花蓮就係喺台東嗰邊啦，即係 東 面。 東邊 咁啊，嚴格嚟講唔係叫台東，因為台東上邊咁啊，嗰度就比較僻啲嘅。上邊少少嘅地方就叫宜蘭，宜蘭就係比較郊區啲嘅地方。咁其實花蓮都差唔多啊。即係如果去過台灣就知道。咁所以咧變咗，其實如果你去過，你要知咧，其實我覺得嗰度啲建築物咧。即係真係唔係同日本真係好唔似，佢唔係真係咁可以做到防震。即係所以咧，其實佢冧得比我想象少嘅。即係如果六級地震嚟計， 哦，係咪幾鄉下 嘅？好都幾鄉下嘅其實。花蓮 其實咧，即係講緊九十年代咧，我屋企人去台灣旅行啦，嗰陣時啊，即係跟團啦，佢哋感覺翻嚟咧，同我哋鄉下係差唔多咯。除咗台北好少少之外啊，其他所有地方都係我哋鄉下，好似仲落後過我哋鄉下咁樣。 係啊，如果你去下台南，你就知啦，即係咧，佢哋嗰度啲戲院咧，你見到嗰張海報咧，仲係好似我哋八十年代係一張 油 畫，係啊， 分好多格咁樣遊落去嘅。 係啊，你想懷舊咧，即係咧就唔使去歷史博物館咧，去過台灣睇。呢啲嘢就台灣就 有嘅， 就會有呢啲咁樣嘅風格嘅嘢，仲留翻喺度 啊！咁啊，希望咧，即系咧，台灣就即系挺住啦，花蓮挺住啦嚇，因為咧，即係大家其實都係血濃於水嚇。即係如果對於台灣人民嚟講嚇，咁我哋雖然啊，佢係講呢個叫做國語嚇，咁啊有可能有少少分別，對於大陸嘅普通話就少少，即係都唔係話十分之大分別啦。 嗯 嚇，咁但係始終都係我哋嘅同胞嚟啊嚇。咁希望佢哋即係保重啦嚇。 不過你講血濃於水咧，就又要講講啦。理論上大家都講呢個北方口音嘅，講到北方語言嘅大陸咧，嗰啲網民就唔係咁睇嘅噃。 嗯， 咁啊，嗰啲網民就比較即係冇咁有人性啦。如果你話即係攞呢啲咁嘅天災嚟抽水係嘛？ 我見一單比較突出啲新聞就係有國內嘅遊客喺。花蓮嗰度就話嗰啲搜救隊即係幫咗日本遊客先啊嘛，就唔幫佢哋。 依個肯定係內容農場嗰個叫 HKJAM， 依個係內容農場嚟嘅，所以咧一定係假新聞嚟嘅。 所以小心呢啲咁嘅嘢。但係咁我又要講翻呢個血濃於水咧，啊有另外一個國家咧，就真係好似同佢好真係同呢個台灣咧就非常之好關係噃。 嗯， 有冇留意邊個國家派搜救隊出去咧？ 嗰個一定係日本啦，嗱，因為咧台灣啊曾經俾日本統治咗五十年，咁變咗咧，而家老一輩嘅台灣人咧，其實有好多都仲係識講日文，或者咧係平時可能都係講日文為主添，因為佢哋習慣咗嘛。即係不過依個年紀可能講緊八九十嗰啲噶啦，去到八九十噶啦，係啦，一定係戰前，即係總之一定係四五年之前喺台灣已經係有廿歲嗰啲，咁即係二幾年咧，而家都九廿歲啦，大部分都係嘛，嗰班人就會講呢啲嘅。 嗯 啊、另外一樣咧就係我有一次去台灣喺嗰個廟附近咧買嗰啲零食啊嚇，咁咧就講廣東話，即係同啲朋友講緊廣東話啦。咁啊嗰啲阿伯咧好多都識講廣東話嘅喎。 嗯哼， 嚇、啊，即係嗰度啲阿伯啊，但係嗰個係 多香港人去嘛，因為 唔知可能佢哋都有啲人可能係。 其實都有廣東人去台走去台灣嘅，因為咧你四九年即係解放啦嚇，咁咧都有唔係淨係你其他省市噶嘛，都有廣東人嘅國民黨嘅人噶嘛，係嘛？咁變咗咧有部分人識廣東話，唔奇，而且香港同台灣咁密切嘅關係，係咪先？ 同埋咧，仲有仲有咧，日本咧就講翻啦，因為佢哋老一輩嗰啲真係噶，以前有人就試過啦，佢呢個雲林啊，一去到就見到一個伯咧。就即係直情唔記得咗，一開口就喺度講咯，講日文。哎呀，係喎，啊你哋唔係講日文嘅喎，咁佢先至識得即係轉翻台。咁、一轉台咧就大件事啦。咁你諗下呢啲阿伯咧會噏啲咩咧？一開波就喺度噏，呢啲咁嘅國民黨呢啲咁嘅外來政權啊，八十年代喎，你記住，都已經噏呢啲嘢㗎啦，唔係而家先至噏㗎。嗰班係咁㗎。 始終台灣即係跟咗日本真係好耐，自從即係甲午戰爭之後，簽咗馬關條約， 啱啱五十年，1895年甲午戰爭， 至1945年， 1945年就戰敗。 所以你睇到台灣好多基建咧，即係如果有去過知咧，其實佢嗰個鐵路嘅設計咧，真係同日本係非常非常之相似，你可以話一模一樣照揼嘅。即係如果搭過那邊的鐵路就會知道。 你講台鐵 係咪啊？係啊，台灣鐵路。 咁啊，除咗咁之外咧，咁啊，台灣即係同日本個關係係特別好啦，因為好多即係講緊呢個侵華歷史嘅時候咧，亦都徵集咗一班台灣兵咧，就去打喺大陸戰場度作戰嘅。 咁啊，唔止喺大陸戰場嘅，即係 亦都有去其他嚇， 成個東南亞戰場都有㗎啦，即係嗰啲台籍日軍啊，而家仲喺呢個靖國神社仲有啲供奉緊㗎。 好似係呢個李登輝阿哥係咪都喺度啊？ 係。 哦，係咯，係咯。因為李登輝叫咩？咩岩李正男係嘛？ 李登輝就係、 李登輝係。 咁啊唔止嘅，仲有其實近年嚟講咧，就台灣咧就曾經幫過日本嘅，就係3.11日本地震嗰陣時，嗰陣時幫好多嘅，捐好多錢過去嘅。日本人係好多謝台灣嘅，咁所以呢一次咧。日本人出翻嚟係幫台灣，係一啲都唔出奇嘅。 嗯哼，咁啊，即係講真咧，即係你話人有同理心嘅，即係你見到人哋受災啊，而家已經唔係話戰爭時期，咁冇乜必要去對於呢啲災民行災落禍啦，係咪先？你話唔係喎，大家敵對嘅，佢啱啱先殺咗我屋企人，咁梗係冇可能有同情心啦，係咪？咁但係你話而家唔係而家和平時期，有邊幾個人講得出你啱啱老豆或者你阿爺俾日本人殺害咧？而家我諗都冇現存都冇傳世嗰啲人喺度啦。是不是太公啊那些你都不記得你都沒看過他 有那些神劇就有咯我爺八歲被日軍殺了咯、 外公都不行、因為外公都殺不到你老母嘛啊那麼花蓮地震就講到這麼上下其實我們有一宗很更加要關注的事的、因為呢我們之前我們曾經講過一個香港一個前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 又稱肥可， 肥可呢、這個何志平太平紳士嚇，咁、咧就喺美國蒙難，咁啊話佢咧涉嫌賄賂啦嚇，咁、當然啦，美國方面嘅司法部提供咧話係證據確鑿嘅，入硬噶啦，你又走唔甩噶啦，咁咧就唔會俾佢保釋，咁亦都講咗好多理由喎，因為咧 $10,000都冇得保釋嘅， 係啦，因為佢而家話咧佢身家成本身家其實冇$10,000嘅，但係佢開頭攞到$10,000出嚟保釋， 就話佢啲錢有問題係嘛？ 唔係。他說呢他在中國有大量的人脈關係所以呢是絕對可以呢就利用這些關係呢潛逃而且呢是回即是等於被引渡的機會很低第二件事就是說這幾年前曾經有一個在美國的商業間諜、那個譯音來的時間姓不起什麼康、 回到香港、 走到來香港跟著呢美國司法部曾經申請引渡他去美國受審，香港政府是不同意的，因為咧話佢牽涉到這個政治問題。咁咧，任何嘢你只要話政治問題就不牽涉到的話咧，因為美國都簽咗條約噶嘛，牽涉政治嘅咧， 香港同美國之間有引渡係 有引渡條例，但引渡條例都唔係一定引渡到嘅，佢只要話呢單嘢涉及政治問題咧，就原來可以不引渡噶啦。咁所有嘢。同共產黨有關都係政治問題噶嘛？何志平依單都係政治問題噶，佢為黨效力噶嘛，係咪先？ 為國捐軀， 捐軀咯，係嘛？咁嗱，但係依單嘢咧，我哋又收到啲小道消息， 有幾少啊？ 少少啦嚇，咁啊，依個點樣小道法咧？就係話何志平啊，喺獄入邊咧，曾經係被依個傷害嘅。 啊，唔係喎，據聞話咧，佢喺監獄裏邊咧，有個律師係有講話。 佢係不斷咁樣同人哋宣傳呢個一帶一路嘅喎、 哦。咁犀利？ 係啊，但我哋諗下，佢同邊個宣傳一帶一路咧？ 同 黑人，同嗰個墨西哥嗰個毒販。 梗係同黑人，黑人啦，你。一帶一路嘛，唔通同翻中國人宣傳咩？ 或者墨西哥結啊，唔係喎，墨西哥唔係另外一邊噃，有個墨西哥毒販嘅矮仔啊。 嗰、那個好犀利，那個全世界第一大毒枭嘛。 嗰、那個矮仔啊嘛。 係，唔係嗰個？佢應該係可能同一啲叫做咧敍利亞、伊拉克啊、阿富汗嗰啲囚犯暗會喎、啊，嗰度喺關塔那摩喎、 啊。嗯。 係啊，嗰度係紐約嚟嘅噃。 係咧，依、這個有啲少少唔明，不過唔緊要。我哋收到小道消息咧，佢咧係曾經喺監獄邊咧係受到侵害，當然唔係性侵犯嗰只啦嚇， 好多遐想即係好多。 係啦，即係咧嗰陣時有套叫做咧《賭城大亨》啊，咁啊嗰個叫做咧扮演霍英東嘅郭英男咧嚇，就有即係要扮紳士咁，人哋教佢咧講説話要文雅啲嚇、啊，你咧想鬧人哋嘅時候咧，你係要盡量文雅啲。我而家性侵犯你啊，咁啊嗰啲之如此類啦嚇。係啊，或者如果講英文咧，叫 sleep with your mother 嚇、啊。咁但係咧就鬼佬未必識得聽得明呢句。 我驚緊一樣嘢喎，我驚佢個肺俾人侵害得好緊要喎。 點樣肺啊？ 點解？ 即係個肺頂得好緊要啦、啊！ 哇！ 俾人侵害得好緊要， 頂埋個肺啊！ 或者黐埋咗咧？ 哇！你知唔知其實頂你個肺就係呢個意思啊？真係噶！嗱，依個要同大家網友咧講下啦，話頂你個肺呢句説話係好粗俗噶。 係啊， 因為咧係用咩頂啊？係用黑人嘅性器官先有機會頂到人個肺嘅，其他器官係頂 唔係真係頂到個肺嘅。 即係咧，佢話類似啦，係啦，依個係好獨立嘅粗口嚟噶，千祈第一，又是女仔千祈唔好講呢啲説話。嗱，我哋一個好有教育意義嘅台嚟嘅嚇。嗱，咁我哋講翻何志平。 係。 嗱， 集中啲， 冇錯啦。咁啊，呢個何志平喺獄裏面咧，就唔係俾兩個黑人性侵犯，咁咧而係企圖咧就係可對佢進行一次暗殺嚇。咁啊，收到呢個消息翻嚟咧，就好似中央情報局咧就派人卧底咗佢身邊，就保護佢。咁啊，去到佢就釘嗰刻咧嚇，咁就解救咗呢個何志平咧。 係 嚇，咁但係咧， 哇！呢啲咩料嚟㗎？ 哎呀，呢個 等陣先，我叉開住嚟講埋先。 梗係堅料啦。咁何志平咧，梗係對呢啲中情局嘅人員咧，梗係哎呀心存感激啦，淚流滿面。唉、哎，真係你哋真係除咗要我條命，之外咩都可以俾你啦。咁樣嚇，咁樣咧，佢哋就同佢講嗱，依、這個人咧，依兩個叫做黑人囚犯咧，咁啊對佢哋咧就實行水刑。啊！灌咗三日三夜，啊！咁啊，佢哋終於咧喺個口度講咗個懂字出嚟。嗱、啊，咁啊，所以咧，這個從呢個兩個黑人嘅口供之中咧，佢就對何志平咧進行咗一次心理輔導。 嗯。 啊！咁啊，何志平咧估計啊嚇，有機會喺呢個審判嘅時候咧，就將呢個幕後涉嫌殺佢滅口嘅人咧就供出嚟嘅。嚇、啊、我哋咧呢個情報咧，我唔敢講係一定堅啊，但係咧有啲咁嘅風聲咧，我亦都唔排除董建華咧可能係好快落幕嚇、啊，因為關係個董字咧，照計都唔關東方海外董建成事啊，係嘛？ 唔係，我諗到啦，突然間我諗到呢個董字係咩啦？ 係 當年咧喺台灣。就有派咗人咧，去到呢個美國殺咗呢個美籍作家江南，咁就當年咧就係派呢個竹聯幫，呢個竹聯幫去殺嘅。 係， 咁結果咧有一個，其中有一個囚，有一個咧殺手咧就逃亡咗去南美，跟住咧就唔知因為運毒嘅關係咧，就俾人哋遞咗去，俾人咧送咗去美國坐監。咁坐咗監之後咧，突然間坐咗監咧，就唔知點解就俾啲黑人囚犯打死咗。 係，有黑人囚犯啊？ 係啊，係啊。咁呢、這個問題咧，就係、是、呢個人叫咩名咧？這個殺手叫做董桂森。 哦，咁佢但係點解黑人識得董桂森嘅咧？ 唔係，佢嗰個董字啊嘛，可能淨係佢諗起個董字，就係諗起董桂森，唔係諗起香港嗰個董咧。 但係我收到嘅解釋又未必係咁喎。 因為佢講個董字啫嘛，我唔知咩係董桂森啊。 黑人識邊度識得個董字啊？佢係 神盾局咁啊，其實係神盾局嗰個廢局長。 廢局長佢單眼嗰個係嘛？黑人咧係講董，唔好打。 好難呢個節目。 行到另一個點。 咁所以咧， 係咁跟住東。 喂，咁係事實啦，黑人邊個識得懂啊？係咪？ 咁就。 或者佢识董桂森咧， 会唔会识董？我谂识董建华多啲咯，系咪啊？咁所以咧， 咁何志平系令人联想起嘅就只有董建华啫。 黑人唔识噶嘛，黑人梗系觉得佢垂涎佢嘅美色，系咪要同佢 又嚟？ 要同佢系咪共赴巫山咧？系咪对佢作出一个 offer 系嘛？ 嗯 ，I want sleep with you 啊！咁何志平拒绝咪打起上嚟咯？系咪？咁所以咧，對於依個中情局用刑咧，用水刑對付呢兩個犯人咧，咁呢兩個犯人自然一定講東，咁佢同呢個，但係佢哋翻譯俾何志平就講係董啦，係嘛？ 嗯， 啱啱冇講錯啊，係嘛？咁你鬼佬講東同董係咪有分別咧？冇分別噶嘛，係咪？ 廣東話拼音都係 TUNG 通 通，但係佢唔係讀通啊嘛，佢係得讀梗係讀東啊嘛，係嘛？咁所以咧。我係有理由相信咧，何志平咧係會好快招供嘅嚇。咁啊，第二日咧就睇下依個董建華幾時落網啦嚇、啊。因為一個誤會咧，就而將依個繩之於法嚇、啊。 即係法庭唔俾佢保釋，係咪都同呢件事扣連啊？ 我唔敢講係咪有關嚇、啊。不過我哋唔排除依個可能性。 唔係，至少咧都幫咗佢保命先。 哦，係一定係，因為咧。你在入面都有中情局特工保護你啊！出到嚟容易好多死噶啦， 唔係咪？即係佢出嚟咧，我驚佢好似我哋國內啲高官咁咧，中意喺高樓大廈度抹槍， 一陣喺華爾道夫酒店度抹槍，係咪？又搞到住頂樓喎！ 我哋啲國內領導人好中意抹，高官好中意抹槍，好中意親自，好中意親自喺屋企啊嗰啲地方啊，冇任何安全情況之下就走去抹槍。 有真嘅人出去抹槍，結果瓜咗噶嘛？ 唔係，仲有次次咧就叫曬工人放假， 親自自己抹槍， 親自抹啦咁樣啦。咁所以咧，佢喺監獄邊咧，即係除咗撇除依個黑人對佢垂涎美色之外咧，其實佢係安全過喺出邊嘅。依個我哋之前節目講過啦。咁、但係今次咧，即係有個咁大嘅發現嚇，咁我哋都覺得未必會有啲咩即係對於依個董建華咧，就未必會係一個好嘅新聞啦嚇、啊。尤其是依個兩個黑人供咗啲嘢出嚟嚇。 係。 咁啊！你知道何志平佢唔係咁諗噶嘛？係咪先？你一定人哋嗰個中情局嘅要員梗係話俾你知啦，供咗個東字出嚟啦。啊，你自己聯想下啦，咁樣啊。咁喂，黑人俾人哋用水刑，一定講個字嘅，唔會講第二個字啊。 冇錯。 嚇，或者 no 咁樣啦，都有嘅係嘛？咁如果 no 就唔聯想唔到邊個咧，就東 姓盧咯。 姓盧，姓盧邊個？盧寵茂。哇！因為大家唔同範疇喎，你割， 大家都係醫生嚟㗎嘛？ 唔同啊，你人哋割肝㗎嘛，人哋肝臟㗎嘛，佢係湯眼㗎嘛。喂，大家唔同範疇，冇理由爭下爭成咁嘅。咁啊，所以咧，我哋有理由相信咧，係應該係董建華噶啦嚇。咁啊，我哋而家其實咧想講多話題，但係咧得翻兩分鐘就唔講啦， 好夠。 係啦，咁啊，下節翻嚟我哋再傾。 好，呢節做啲完。